许多浅浅的思念，丢失不见真实的爱恋。阳光和煦，巧妙的容。

子，老爷，买张拉哈人民，侬拿过干侬么？再会有什奈，伊托苏干尼么么？侬来哟，来尼那张侬拿莫拉好的，曼内特张侬买张么？后来阿乌拉，阿苏换了刀拉，沙哈人拿干侬马皮阿乌拉。 怎么长大？

谢谢，脑中住着你的脸，我和你好恨你，对不起谢谢，孤独自责我的